为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外国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德国的共产党主席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主席、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匈牙利工人党主席、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和国际书记。此外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、金日成、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等、中国尼泊尔、保加利亚、白俄罗斯、贝宁、坦桑尼亚、秘鲁、厄瓜多尔等外国的政界、社会界、军部、经济界的高层人士、国际组织、主体思想研究组织、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也分别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他们在电文和信文中强调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，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战争胜利的7月27号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革命节日。